2021年6月7日新增6宗输入及1宗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母亲确诊，姐姐初步确诊。 广州、深圳多个区被列风险地区，回港二计划暂不适用。 院舍接种率低，罗志光指需短期内检视问题，增加接种率。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通过，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定为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一嘅朝早8:09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系咪大家都准备要出门翻工翻学咧？留意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0%嘅。咁啊，仲有靶场嘅消息都可以大家留意啦。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晨，我是萧乐文，咁同大家讲到疫情方面啦。寻日就新增7宗嘅确诊，咁啊6宗都系输入个案嚟嘅。咁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啦。之前一个17岁嘅女仔啦，就话佢系确诊呢个嘅新冠病毒啦。咁啊，因为佢都系一个叫做打破咗叫做清零嗰个嘅咁多个日子嘅一个个案啦。咁啊，寻日亦都见到话佢53岁嘅妈妈咧，都系确诊嘅个案之一啦，亦都。仲有咧少过5宗嘅初步确诊啦，咁5宗嘅初步确诊入边咧，少过其中一个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咧，就系话佢20岁嘅姐姐，即系呢个17岁女仔嘅两个屋企人咧，都系有确诊同埋系有一个初步确诊嘅咁样。咁啊，而家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呢一个17岁嘅女仔嘅病毒基因排序啦，咁啊确认佢感染嘅咧就系、是、Alpha 變種變異病毒，咁即係英國嗰只嘅變種病毒啊。咁但係又話同之前喺香港出現嘅英國變種病毒咧又唔同嘅喎，又另一隻嚟嘅喎。咁係咪即係代表而家呢一個女仔感染嘅就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咧？咁究竟問題係佢呢個嘅個案感染嘅源頭喺邊度嚟嘅咧？咁？變種病毒嘅病嘅傳染性亦都高啦，咁係咪代表而家香港亦都會有機會有一啲嘅隱形傳播鏈會喺度會散播或出現呢？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早晨。 早晨。 早晨，蕭傑恆，講下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呢一個17歲女仔呢個個案咧，就話比對過就唔係之前喺香港出現嗰啲英國變種病毒嚟嘅。呢、這個講法咁有冇啲咩意義？係咪就頭先我所講，係咪即係代表佢係輸入個案感染嘅個案咧？ 係啊，DNA 排序就反映出咧呢個女仔同埋佢嘅媽媽同媽媽同家姐仲睇緊啦。但個女仔就肯定係即係感染咗 Alpha 嗰、那個即係變種病毒啦。咁同之前比對過之前都係屬於同樣都係 Alpha 變種病毒嘅個案咧，我哋發現到呢一個嘅變種病毒咧係比之前嘅咧其實係多出十幾個嘅基因突變嘅。咁多出十幾個基因突變係咩意義咧？即係代表咗佢哋兩者咧嘅相距咧都比較遠啲嘅，就冇唔似有一個直接傳播性嘅關係。咁即係用翻個比喻啦，即係譬如話我哋第四波啦，其實第四波嗰隻病毒株咧，最初係喺九月即係尾嚟流入嚟香港嘅。咁啊，最後我哋發現到第四波嘅病毒株咧，就係今年嘅四月尾啦。咁大概相隔咗都即係差唔多大半年啦。咁其實兩者嘅比較咧，其實相差大概7個突變左右嘅啫。即係你諗下，隔大半年都係相差7個突變。咁我哋同翻。即係過往我哋喺防疫酒店或者其他輸入個案品到嘅英國嘅 Alpha 嗰只病毒，同而家最新呢個少女個相比咧，相差有成10個咁遠。咁你都可以想象，其實兩者咧就應該冇一個即係直接傳播關係，而反之言咧就有機會係一啲新嘅即係外地輸入嘅個案，而可能我哋走漏咗，然之後咧就導致呢一個嘅即係社區感染。 但就算知道佢同原本喺香港出現嘅英國變種病毒株係可能係隔好多代咁樣啦，即係未必有直接關係啦。咁但係知唔知道究竟呢一個女仔嗰個嘅源頭可能係嚟自邊啲國家，從而可能喺某啲地方可能見到一啲嘅漏洞嘅時候可以堵塞翻啊嘛？咁就係而家呢個追唔追到咧？ 其實而家就即係努力緊做緊呢一樣嘢啦。咁其實你都可能留意到，政府琴晚都有個公告咧，就係話佢都將呢一個個案咧，同即係深圳嗰邊最近有一個都係 Alpha 變種病毒嘅，有幾個個案咧去對比過，咁兩者仲相隔得更加遠添，有成20多個嘅基因突變，咁即係話其實基本上就排除咗喺即係深圳嗰邊即係、就是、流入嚟嗰個可能性啦。咁但係就究竟喺邊個地方流入嚟咧？咁就要再去比對翻再新啲嘅輸入個案啦，因為其實衛生防護中心比對嘅，佢都係之前嘅嘅嗰個個案啦。咁我哋實驗室亦都比對翻係大概之前啲嘅英國嘅個案啦。大概我哋實驗室比對嘅，差唔多都係四月份嗰陣時喺即係檢疫酒店咧，就是、差唔多係同印度商人同一時期嗰啲嘅英國變種病毒去比較，咁就冇直接嘅關係。咁但係至於去到五月頭或者五月中咁樣之後，嗰啲嘅變種病毒同呢個有冇關係咧？咁我哋即係需要再即係。趕快去做一個基因排序去對比先知道。 嗯，頭先講到話咧，有10多個嘅基因突變啦，同即係香港原本英國嗰個變種病毒株比較，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話等於中間變咗幾多代啊，或者係變咗幾耐先至會變咗有機會係而家呢一個女仔出現嗰個變種病毒株咧？可唔可以咁講嘅？ 其實我諗佢，如果你話真係，如果假設由嗰啲嘅即係最四月頭嗰啲嘅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去變咧，其實真係好多好多代噶啦。即係基本上如果我哋根據翻我哋過往嘅經驗嚟講咧，其實基本上否定咗兩者有傳播關係嘅，係啦。咁所以就應該係咧，係似係其他地方，因為其他地方可能都你啲周邊嘅地方好多唔同地區都有英國變種病毒啦。而英國變種病毒咧，基本上喺而家呢一刻咧，已經係最大嘅病毒株嚟噶啦。即係取代咗之前，即係原本嗰只啦，已經係最大嗰只病毒株。咁所以印尼又有啦，日本又有啦，台灣又有啦。咁喺佢其他地方，佢哋都會不斷咁樣傳播而不斷變種啊嘛。咁所以就即係睇翻就要估計就應該係新嘅輸入個案流入，而即係似係之前嘅即係香港嘅輸入個案導致嘅。 嗯，咁你哋而家譬如理大方面嘅團隊有冇話即係追查方向，或者喺分析方面有啲咩結果發現咧？頭先提到話，譬如印尼、日本都有其他嘅變種病毒株啦，咁會唔會呢啲都係你哋會比對嘅一啲嘅樣本嚟嘅？都係 我哋都嘗試去攞緊，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基因排序喺即係新冠肺炎抗疫方面都係一個即係扮演好重要的角色啦。佢哋有一啲公共嘅平台嘅，即係唔同嘅即係地區嘅研究小組啊，佢哋都會將佢哋嗰個基因咧擺上一啲公共嘅即係 database 嗰度嘅。咁我哋都攞翻落嚟睇下，究竟同邊個國家、邊個地區相對嚟講比較近啲啦。咁起碼有個即係範圍縮窄少少，有啲 idea 喺邊個地區先係會流入啦。咁再睇翻香港會唔會有最近喺嗰個地區有啲輸入個案，再做一個比對。如果唔係，真係完全毫無頭緒嘅，呢、這個就係、是。正正我哋係最擔心嘅一樣嘢， 所以暫時你哋嘅分析都未有話，即係揾到縮細到邊個範圍，有邊個方向都暫時未知道，係咪？ 暫時未知道。 嗯，我見有啲人就都提到啊，會唔會有可能係同台灣之前嘅而家都爆發緊咧嗰個疫情係有關係咧？咁因為其實就算台灣爆發嘅時候咧，當時喺五月中嘅時候咧，政府都已經係要求咧啲台灣抵港嘅人士咧係喺檢疫酒店嗰度係強制檢疫21日嘅，咁啊打針嘅人士就檢疫14日啦，咁都有一個檢疫嘅過程係做足嘅。咁如果真係台灣嘅個案係輸入入嚟香港，嗰個機會又大唔大？或者我哋而家有冇係比對過台灣方面呢一啲嘅病毒株咁樣？ 我哋實驗室就未比對過即係台灣嗰邊個病毒株啦。但係其實就咁多個地區嗰個機會都均等嘅，即係反之言就可能印尼嗰邊，因為最近。我哋都留意到咧，印尼本來喺四月份嘅時間咧嘅輸入個案咧都唔會帶 M01Y 嘅，咁去到五月開始咧，佢都開始帶 501Y 嘅變種病毒，即係證明咗嗰個地區咧開始亦都有新嘅病毒株，即係去流入去佢哋嗰邊嘞喎。咁而留意翻即係唔同嘅輸入個案啦，咁最近都有好多喺印尼即係翻嚟都係帶 M01Y 嘅，咁所以就都會喺呢一方面睇下啦，因為台灣嗰邊咧就我哋未見過有輸入個案係台灣入嚟而帶住即係呢個變種病毒噶嘛，即係咁樣保護中心未檢測過，咁當然咧都可能會話即係好奇怪，可能喺個酒店防疫嗰陣時，可能採樣攞唔到，然之後就流咗入社區再傳播，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解釋得到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都要即係有一個基因比對咧，先至可以確實知道究竟個源頭喺邊一度。 嗯，嗱，而家成日講變種病毒 的即係傳播性廣泛性都比較大啦。既然佢係咁廣泛啦，咁嗰個傳播力咁大嘅時候，要追蹤翻成條傳播鏈係咪都好困難咧？即係譬如就住而家呢個十七歲女仔，或者佢兩個屋企人，一個係確診，一個係初步確診嘅時候，要追翻咁多揾翻曬唔同人士有機會感染嘅時候，係咪都唔容易咧？ 其實而家其實某程度上是同即係時間即係比賽緊嘅。大家都知道就係、是、變種病毒個傳染力高啦，尤其是呢個英國變種病毒嗰陣時都有數據就話個傳染性係起碼即係比我哋原本嗰只，例如第四波嗰只，可能高出50%至70%之間。咁尤其是個少女佢確診嘅時間咧，嗰、那個病毒量係比較高啊，即係17啊、18啦咁樣。咁即係代表咗佢都非常具傳染性嘅。所以嚟緊其實都有心理準備話，除咗佢個密切接觸者係確診之外咧，都要留意翻其實附近地區啊，或者有啲本地個案又源頭不明嘅，咁就知道佢究竟嗰個有冇擴散到啦。而家就希望就係話，因為始終我哋喺即係經歷咗第四波啦，大家對個防疫都有一個即係經驗啦。咁一般市民大眾即係佢個防疫嗰個意識都好強啦。譬如之前我哋嗰只南非變種病毒，南非變種病毒嗰個傳播性都係即係話勁嘅。咁但係結果即係一個大規模嘅檢測啦，咁大家都即係好快見到就係將成個傳播鏈就即係堵截咗啦。咁最終係都係牽涉到11個人啫，咁樣冇喺社區爆發，其實係堵截得到嘅，可以成功嘅。咁我哋希望今次都即係盡快揾出個源頭，睇可唔可以即係快啲做到，然之後堵截到，唔好再導致一個社區爆發。 因為而家都懷疑可能個女仔係感染到一啲本身輸入港入咗嚟香港嘅一啲人啊嘛，會唔會需要喺一啲即係譬如指定日子或者指定時間範圍嚟香港嚟到香港嘅人，就算佢已經做曬一啲嘅檢疫措施，都可能要再做。強制檢測或者要抗體的檢測等，咁再追翻成個傳播鏈，有冇需要係咁樣咧？你覺得？ 其實而家就反而要針對性咧，去即係嗰個女仔同埋屋企人去過的地方啦，衞生防護中心都做緊嘅啦，即係佢哋所有去過的地方都發出公告啦，強制檢測啦。咁但係始終因為佢去過的地方，即係去過餐廳，你可能安心出行有機會，咁佢去唔去做檢測，其實真係唔知道嗰個人去唔去做檢測，同當其時即係南非嗰、那個變種病毒事件咧，佢係針對性係外佣，咁就即係好確實咁樣嗰班群組。咁今次其實咧，其實即係個難度會大啲嘅。咁唯一可以肯定嘅就係睇下佢嗰個居住所啦。咁我哋第一次即係衞生署佢哋第一次檢測就係陰性啦。咁其實佢哋都即係不斷會再做檢測噶啦。咁睇下會唔會喺嗰個住所嗰度會有其他嘅即係陽性個案啊？ 咁但係即係聽落要真係要追翻都唔容易喎，先咁講。 今次其實個難度係比上次南非變種病毒嗰次係大，即係大啲嘅。 整體你覺得而家一啲應付輸入個案嘅檢疫漏洞咧，你覺得有冇出現到，或者邊一環係需要再做多啲咧？因為之前有啲專家都話係咪喺抗體嗰度要強制驗埋啊？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咁，你覺得呢個需唔需要咧？又？ 我諗呢個就係大家都已經佢哋已經做緊啦，即係開始即係審視緊唔同抗體嘅檢測方法，邊個最好最敏感？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抗體嘅檢測方法咧，其實市面上而家都有講過，咁但係即係個相差嘅分別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做緊呢一樣嘢，咁但係真要揾一個好嘅方法，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候會出現啲假陽性、假陰性嘅時間咧，反而就令到件事更加即係複雜嘅。咁即係都會即係做緊呢一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兩樣嘢平排做噶啦，咁但係而家最緊要就係即係揾翻佢嘅即係源頭喺邊一度，呢個係當務之急。 而家譬如有啲回港二呢一類內地同香港即係往來又可以豁免佢哋檢疫嘅一啲措施啦。有冇需要喺呢啲豁免措施之下都要加強啲咧？譬如一啲豁免檢疫嘅人士，可能某一啲嘅活動範圍要先係通報嘅，咁有冇需要去到咁咧？ 我諗可能。即係當局都要即係諗翻呢一方面啦。嗱，雖然就今次就好清晰，就同即係深圳嗰邊嗰、那個即係個案冇關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輸入嘅途徑啦。因為佢廣東省嗰邊都有爆發嘅個案啦。咁所以其實就我諗當局佢要去審視翻即係回港而嗰個檢測嗰個方法或者嗰個安排㗎啦。 剛才講到回港易嗰度就有個嘅新嘅調整，咁政府發言人就話會調整一啲不適用風險地區嘅名單啦。咁除咗話國家衛健委列嘅中風險、高風險地區之外咧，就話亦都會參考內地啊、澳門啊嗰啲通報嘅確診同埋感染個案。咁仲有就話啲相關部門正式發布嘅資料。咁呢個係咪可以即係令到香港喺定某一啲嘅地方係咪有風險嘅時候，會嗰個主導權會多啲啊？咁從而令到即係個把關嗰度都會好啲咧？你自己呢、這個方向或者覺得夠唔夠嚴謹又點睇咧？ 我諗暫時都 OK 嘅，尤其是即係上即係琴晚見到佢哋都好快手可以即係將即係唔同地區有啲嘅個案咧做個基因比對，咁呢個係即係緊要，起碼知道即係個源即時嘅源頭喺咪呢一度啊，係啦。 但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呢個17歲少女嘅事件啦、確診呢個個案啦，咁同埋佢屋企人嘅情況啦，會唔會引致即係全港一個即係大規模嘅爆發，甚至係第五波咁咧？ 我哋就唔希望啦。其實而家係一個即係好關鍵一個時刻啦。即係而家暫時都係見到佢嘅緊密接觸者確診啦。咁去到見到有即係一啲嘅本地個案、其他本地個案確診嘅時間咧，就證明咗呢條傳播鏈開始入咗社區啦。咁即係變咗係一個爆發嘅初期啦。即係等於第四波嗰陣時間，即係一啲嘅小型嘅傳播鏈啊，嚟嗰陣時有station 啊，梅窩嗰個羣組啊，咁樣跟住之後預著就嗰個跳舞羣組就即係擴散啦。咁我哋就唔可以俾一個重複輻射。而家你可以話喺一個叫 stage one 嘅階段咧，即係入已經本地個案不明嘅，跟住之後睇下會唔會本地其他個案，跟住第三就睇下會唔會真係好似出現咗好多條傳播鏈一齊並行，咁嗰陣時就即係差唔多接近第五波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蕭傑恆，同你傾到呢度。蕭傑恆咧就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啦，咁都話而家仲追緊究竟呢個17歲女仔嘅個案，佢嗰個源頭係嚟自邊度咧？咁都話希望從唔同地方嘅即係嗰啲病毒株嘅樣本再做比對啦。不過暫時就未知道係邊一個嘅方向嘅。你哋點睇咧？會唔會今次事件都可能引致香港又再出現新一波嘅疫情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會唔會都擔心有機會呢一個嘅情況？會出現咧，18723111咧係我哋嘅電話係熱線開放嘅，佢哋歡迎大家打嚟。咁另外咧，有關於外佣嗰方面啊，其實之前咧喺某啲地方，咁譬如包括菲律賓啊、印度等等咧，都係一個叫做所謂禁飛令啦，咁啊已經實施咗超過一個月嘅啦。見到外佣方面嘅供應咧，都話係緊張，亦都話有數以千計嘅外佣咧，係呢段時間咧冇辦法係如常咧嚟到香港。咁啊啲想請佢哋嘅僱主咧都話受到影響啊。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早晨。早晨，張傑文，講下係咪話而家即係禁止，譬如包括菲律賓在內嘅一啲民航客機嚟香港啦？對於外佣方面嗰個嘅影響，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先？ 是啊，自从那个菲律宾停了呢这个即是入境呢，累积的人数约莫是4000到5000人的啦，以每日70至100个计算啦，咁即是影响好大的啦，现在来讲即是这个市场呢就大部分除了求过于供之外呢，咁还是即是补充方面其实都不即系争好远啊，所以吓。 但系而家啲雇主点样噶？即系请唔到外佣，系咪就都系等住先，定系有其他方法去应对？因为成日都话佢有一批外佣本身系留咗喺香港啊，咁仲有本地一啲嘅佣工啊，咁系咪都有其他方法去应对定点咧？ 系，因为菲律宾现在嚟讲咧，即系香港政府嗰、那个即系所谓限制入飛嚟香港咧，嗰、那個時間都冇，好似話無了期啦，可以咁講啦。咁有好多僱主已經等唔到噶啦，咁會喺市場度揾嘅。咁但係市場嚟講咧，亦都唔夠啊，因為所謂咧，佢喺市場揾嗰啲員工，大部分都係斷約嘅。 係。 咁啊，原約嗰啲已經差唔多係冇噶啦。咁斷約方面咧，入境處亦都未必一定批嘅。佢哋嘅非常之嚴謹嘅。自從過去大半年開始啦，對呢個傭工，即係譬如解僱咗一次或者最多兩次咧，都未必批嘅。就一次咧，佢都要審查得好嚴嘅，都要睇下佢個解僱嘅情況係點樣。咁大部分咧都係即係唔批嘅，可以咁樣講。 唔批咁，佢哋即系唔可以留喺香港咯，要翻翻去。 系啦系啦，唔可以留喺香港。就算有时啲雇主新嘅雇主而系见过面，都认为佢都啱嘅，再认为都可以请佢嘅，咁去入境处解释咧，入境处都未必一定批嘅。咁所以令到市场咧就越嚟越少呢个用工咯。 所以留喺香港，即系话俾入境处批咗，可以俾其他雇主所谓选择嘅有几多咧？而家喺香港？ 照我哋每日估计，即系登记嘅人数嚟讲咧，即系整体个行业嚟讲咧，我谂都系两千人到啦，有冇喺市场吓？ 两千人到，但系而家有几多雇主又等紧话请嘅咧？又即系想 等紧 计下先。 好多啦，你头先计一计啦，以菲律宾计算啦。咁头先我讲两千名人都系巴米印尼嗰啲嘅。咁而家即系等紧唔嚟得嗰啲佣工约莫四五千人。咁呢個淨係菲律賓嘅啫，咁你如果印尼咧，而家最近咧嗰、那個即係、就是、有個航空公司，譬如呢個雅加達航空公司都係唔批轉嚟啦，咁呢一個都係形成嗰、那個即係、就是、機票方面除咗貴之外咧，即係好多。 張建文轉頭同你再傾一傾啊，喺答案之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更新回港易计划下的风险地区名单，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和茂名市多个区，以及安徽省六安市一个区被列作中或高风险地区。在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名单上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将不可以按回港易计划或豁免强制检疫，亦要接受14日家居检疫。被列入风险地区名单的包括广州荔湾、海珠、越秀、番禺和南沙五个区，深圳龙岗和盐田部分地区，以及佛山、禅城和南海区亦都在名单之上。內地高考今日起開考，全國1078萬考生到市場應考。今日開考嘅係語文同數學，聽日係文科或理科綜合以及外語。部分科目安排喺星期三四進行。喺北京海淀區，所有試卷經由押運車輛清晨由考試中心運往考場，每架車上都有民警全程押運，確保試卷絕對安全。據報每架押運車都裝上定位系統，車輛的行駛動態即時顯示在考試中心。另外，當局亦都做好防疫安排，所有前線考務工作人員都接種疫苗。考試期間將嚴格落實入場體溫排查、考場消毒通風等防疫措施。近期受變種新冠病毒影響的英國，確診數字有回升的趨勢，單日新增5341宗確診，較一星期前增加68%，再多4名患者死亡。衛生大臣夏國賢表示，英格蘭地區的防疫限制措施能否如期在今個月21日全面解除，目前是言之尚早，如果有必要，政府對推遲放寬持開放態度，當局會密切留意數據。夏國賢說，最先在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 Delta 傳染力較首先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 Alpha 高大約是四成，明顯是更難對付，令到解除封鎖的決定更具挑戰性。但他說，雖然新感染人數略為上升，入院人數基本持平，醫院大部分患者似乎是未接種疫苗的人，只有極少數患者已經完成接種，打了兩針的確診病人病情似乎亦都較輕，意味疫苗正發揮作用。英國哈利王子的妻子梅根誕下第二胎是一名女嬰。哈利和梅根發表聲明，指梅根上星期五早上在加州一間醫院誕下重7磅11安士的女嬰，母女平安。在女兒的全名當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一些有关于接种疫苗的新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接种率呢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嚟紧呢三个月非常之关键，最紧要就是当我们建立起屏障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回复生活啊、经济活动啊，都可以尽快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重量级思想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向住理想国这个题目猛烈发问。哇，对面的尼采高举超人概念，对上帝穷追猛打，由睇见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 大摆哲学吕泰真，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再遇归来，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变越明。逢星期一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2021年6月7日，新增6宗输入及1宗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母亲确诊，姐姐初步确诊。 广州、深圳多个区被列风险地区，回港二计划暂不适用。 院舍接种率低，罗志光指需短期内检视问题，增加接种率。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通过，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定为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包括菲律宾等等嘅地方啦，喺而家嘅熔断机制之下咧，就有一个嘅禁飞令咁，佢哋嘅民航机嚟香港咧，都系由四月底到而家咧，都系禁止咗啦。呢个就影响到一啲外佣嘅供应。头先同阿张杰文咧讲到有关于而家香港嘅外佣咧，即系留咗喺香港嘅供应个市场咧，得2000人左右。咁不过咧就请外佣嘅一啲申请咧，可能都成4000至5000，可能满足到嘅。都是得一半到嘅啫，咁呢个都想继续同阿张杰文咧倾一倾啊。有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咁啊，各位观众听众咧，如果对于外佣方面会唔会今次呢个事件都有对你影响咧，或者有影响之下，你哋有冇啲咩方法点应对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呢段时间会唔会你都会请外佣等等咧？可以讲下你嘅经验同埋睇法嘅。继续同张杰文倾下，早晨。 早晨， 张杰文，头先我就讲到个市场嗰度咧就话即系大概海留喺香港嘅外佣咧就2000个到，咁但系有4000几5000人就想请啦。咁但系呢一个系讲紧净系菲律宾外佣啊嘛，系嘛？印尼嗰方面其实佢个航班系冇禁飞噶嘛，系嘛？ 佢有禁飞，两三日前咧禁飞咗呢个飞航啦。 嗯， 咁啊呢个格加鲁达航公司啦，净系而家得国泰飞嘅啫。 嗯，咁所以其实印尼方面嘅外佣供应有冇影响噶？ 有影响的，因为他第一个攞不到位啦、第二方面呢，因为那个酒店各方面都要住21日啦，咁好多雇主呢因为都等唔切啦，同埋个费用入贵啦，都系喺市场都揀嘅。 嗯，而家可唔可以讲下即系无论费用嘅市场、印佣嘅市场分别系争几多，啲雇主有冇预料等几耐先至等一个外佣嚟，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去点处理呢？ 係啦，头先都讲咗呢，即係菲律賓嚟講咧，即係我哋一個累積咧，約莫差唔多有5000佣工要等嚟嘅。咁印尼方面咧就因為仲有啲航空公司嚟啦，但係因為機位都唔夠啦，都係即係都係有啲阻滯㗎啦。咁、市場以即係就算唔係嗰個航機嚟唔到，即係菲律賓嚟唔到之後，市場都爭成2000-3000人係揾緊工嘅，都係本地揾工嘅。咁頭先亦都提過咧，本地揾工嘅員工咧，有冇係2000-3000人到啦？同埋佢哋好多時咧都唔係話即係解僱咗先嚟揾工嘅。 OK， 好多時佢係在職嘅時間已經係揾工噶啦。咁嗰啲僱主咧好多時都要等即係兩個月啦，甚至有啲等成半年都有嘅。即係提早咗嚟揾工。如果講個市場爭咗幾多工人咧，差唔多係5000-6000人到啦。 而家會唔會話出現因為好多人想請工人嗰個嘅需求係大過個供應嘅時候，令到佢哋成個人工係炒高曬啊，或者出現所謂啲工人可以揀工啊、跳工嗰啲情況咧？ 係， 提高嘅人工咧，其實主要都係僱主提供嘅啫，因為佢需要呢個人工，咪自己自動提高咯。 嗯， 就人工提供嘅情況都未，即係冇僱主方面提供更多嘅。咁、 嗯、 所以係好自然咧，嗰個薪金就高啦。 而家平均去到幾多啊？我見一般即係最低工資嚟講就4300幾啊嘛，而家去到幾多？ 4600幾， 去到幾多？ 工資而家如果係5000-6000蚊係好平均嘅啦，而家。 嗯、 大部分都是即系5000-6000蚊到啦，比较平均啲啦。咁甚至远嘅高啲嘅，到8000-9000蚊都有嘅。 嗯，咁头先我话嗰啲拣工啊、跳工嗰啲，会唔会多咗出现啊？呢段时间 其实咧，就大家喺个市场都系误会咗嘅，以为系啲用工去拣工、嗯。其实嗰、那个把关喺呢、這个，即系转工就系即刻可以转得，好似香港有身份证就转得噶嘛，系咪？ 嗯， 佢一定要攞个签证噶嘛。咁、 嗯、 入境處咧，對於呢方面咧，即係再重新批佢，即係尤其是轉約啲用工咧，係非常之嚴謹嘅、 嗯。 尤其是過去呢大半年咧，佢大部分都係如果係講得難聽啲，就係、是、似乎係偏幫咗呢個僱主方面多啲嘅。咁、 嗯、 好多時咧，如果呢個用工冇乜理由或者即係冇乜證明得到咧，佢點解被要離職咧，或者？甚至唔係個用工離職嘅，係、 嗯、 某一啲情況，即係僱主或者係語言問題或者其他個問題，令到佢辭職嚟講咧，冇證明都好啦，差唔多都唔批噶啦。 但入境處有冇見話，因為而家啲用工供應少咗，所以反而又鬆手啲，即係就算見到有啲即係自己終止合約啊，個用工自己都照俾佢留喺度去揾個第二個新嘅僱主咁咧。 我睇唔到呢一方面咯，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個員工解僱咗，如果係兩次嗰啲咧，我哋呢個業界咧大部分都唔收噶啦。 OK，、 嗯、因為知道入境處唔批嘅機會是非常之高嘅。 嗯， 就算一次嘅終止合約咧，我哋都要睇咩理由終止。 嗯， 咁呢個情況，如果唔係我哋都係白做噶嘛，好多時。 嗯， 咁變咗呢個市場咧，仲係托市添。 OK， 而家你哋即係喺預期可能都一段時間啦，繼續嗰個禁飛令啦，即係菲律賓要嚟嘅外佣係航班亦都係禁止咗啦。你哋咁有啲咩可以應對，或者有啲咩建議，希望政府可以做咧？起碼呢段時間， 其實咧就嗱，譬如所講咧，菲律賓雖然話禁，因為禁止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即係帶有病毒嘅情況入唔到境啊嘛。咁、 嗯、 其實菲律賓咧最近，是呢兩天到嘅啫，已經出咗一個政策咧，就係、是、譬如優先接種嘅當地嘅居民咧，有四類嘅 A， 佢分一二三四咧，用工喺四個月內出境咧，佢係俾佢優先嘅 A 一，係屬優先可以即係接種嘅。咁、我就希望咧，如果係香港政府能夠配合得到咧，佢哋能夠俾到一個清晰嘅情況俾即係呢個僱主啦，佢、哋如果係真係有咗打咗針嘅打咗呢個疫情嘅，即係有咗呢個接種咗呢個疫苗嘅話咧，可以俾佢嚟，即係起碼都即係有分別咗咧，因為佢咪有抗體嘛，係咪？即係對呢、這個嚟講咧，對呢個市場咧係即係舒緩咗啲壓力咯。 嗯，但優先俾佢哋嗰邊嘅疫苗供應啊，夠唔夠啊？就算優先俾啲外佣都好，佢哋 夠嘅、因為頭先我計啦，最多都係100個人一天啫嘛。 嗯， 係咪？所以呢個影響係非常係、可以講係冇咁嘅影響嘅。而且政府已經係、即係既然係出咗呢、這個咁嘅新嘅政策嚟講咧，已經係都唔需要再同佢解釋話。初初以為係同佢講下，俾佢接種咗嚟啦。而家嚟講，佢都係優先噶啦，已經。 OK， 好啊，唔該曬張建文。 希望政府配合曬啦。OK， 明白。同你傾到呢度係張建文。張建文咧就係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外傭嘅供應好緊張啦，你會唔會都面對類似嘅問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或者對整體而家呢一啲禁飛令影響到一個外傭市場嘅點睇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講下。咁另外又有關於咧，見到尋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就有個 網誌咁啊提到有關於院舍嘅情況。記得頭之前都講過院舍有啲外展接種嘅服務咧，優先係一啲嘅之前就話有十間嘅院舍度做先啦。咁原來就話而家院舍嗰啲嘅疫苗注射率咧係非常之低。阿局長形容就話有必要喺短期之內咧係調整策略同埋增加院友同埋員工打疫苗嘅注射率啊。咁啊講到個數字係點咧？就話截至五月尾啦。打咗最少一劑嘅安老院嘅院友咧，就大概2000多人，咁即係佔全港嘅院舍住客入邊咧3%啫。員工嚟講咧，就打咗針嘅咧就有大概9000多人，咁就話佔所有員工嚟講咧就係23%咁。咁啊，形容就係成個注射率咧都係非常之低嘅。呢、這個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係早晨啦，蕭樂文。 早晨，陳志玉，講下而家你自己同唔同意罗局长讲这个数字，即是院友就 3%， 员工是 23% 打针，你的观察到是不是都是类似这样，算不算低？我觉得 业界原本都知道即今次那个疫苗的接种就那个接种率会是偏低的了、 嗯、 当然局长昨天公布的一些数据啦，即整体那个情况都可以说是强差人意的。 原因是什么呢？你自己觉得，譬如你观察到，你自己落场观察到，为什么他们不打呢？两边院友又好，员工又好。 在老人家方面呢，就其实在去接种这个疫苗的安排方面呢、 嗯 有老人家本身都未必可以决定到，即是究竟自己中不中接不接种个疫苗。很多时都是家人去做个决定的。 嗯、 但是家人去即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受到很多资讯方面的影响的。因为刚刚香港开始接种疫苗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政府公布的一些即是接种疫苗之后一啲異常事件嘅一啲資訊啦，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對於屋企人咧係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心理壓力，因為大家都未必掌握得到，即係就算唔係接種疫苗嘅情況底下啦，就香港每一日有幾多即係市民係因為突發性嘅情況咧係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嘅，即係呢一方面嘅資訊係完全冇嘅。但係每一日接收到嘅資訊咧，可能都係即係同接種疫苗相關嘅一啲異常事件。咁呢個咧就會構成一啲心理嘅壓力，所以好多嘅家人咧都係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呢個係一方面有影響啦。第二方面咧，亦都涉及到即係安老院舍首十間嘅院舍，其實都有20%左右嘅長者咧，佢哋係表達咗佢哋即係接種疫苗嘅意願嘅。係，但係最終經過咗呢個外展嘅醫護人員嘅評估咧，就呢20%嘅長者當中咧，只係唔夠10%咧係接受呢個疫苗嘅接種。咁呢個其實都係令人詫異嘅地方嘅，因為你其他嘅國家點解接種疫苗喺安老院舍入面咧可以接種到80-90%，但係香港嘅接種疫苗咧，我哋嘅醫護人員嘅評估咧就唔夠1/10嘅長者係適合接種疫苗，即係呢一樣嘢係唔係過於謹慎啦，定係有其他原因啦？定係我諗喺整體嗰個資訊嘅發布方面咧，唔多唔少亦都會對醫護人員構成一個心理嘅壓力嘅。 嗯，即係頭先講到個數咧，就係有大概1200名之前喺10間參加外展接種安排嘅院舍入邊啦，有200多人咧就係同意打嘅，不過最終咧醫生评估之后咧，话适合打咧就得20多人啊，真系咁，个数字系咁啊嘛。 系啦，系啦。 但系佢哋嗰个医生有冇了解过佢哋个原因？系咪真系身体上面好多长期病啊？真系唔适合打，因为冇理由医生佢哋应该都系专业啦，佢哋都经过佢哋评估先至系得出呢一个结果噶嘛，冇理由系过于严格噶嘛，应该系嘛？ 事实上我哋要了解咧，就话即系喺安老院舍入边啦，就绝大部分老人家都系体弱嘅，同埋有长期嘅病患者咁样。当然当中有一部分嘅人咧，有可能系即系未必适合接种呢个疫苗嘅。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我哋相信绝大部分嘅老人家咧，就对于疫苗嘅接种啦，对于佢哋嗰个保护啊。是远高于他接种疫苗的风险的。事实上我们都要接受一个 現實的情況，因為這方面的數據我們一般的人未必可以掌握得到的、 嗯、 我們都要知道其實在安老院舍每一日需要因為健康的問題需要送院接受治療甚至離世的長者其實都有一定的數字在這裡的、 嗯、 當我們大規模去接種疫苗的時候不排除都有些老人家在接種疫苗之後幾日可能會有一些健康或者突發性的問題需要送院、 嗯、 但是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方式去公布那個資訊的話、嗯、就會構成大家對於疫苗的安全是有一個誤解在這裡、 okay. 這樣是會有影響的、 嗯、我見、局長都說希望短期內檢視這個、院舍打針的比率低的問題都說會調整成個策略的，以你所知可以怎樣調整呢？ 我想、政府和業界都應該要做些事的、 嗯、 我想在政府方面也都可以、考慮重新去檢討一些政策上面的安排、 嗯、 就譬如現在在安老院舍其實員工嗰方面都執行緊一個強制嘅檢測嘅。喺而家嘅強制檢測底下就每名員工每一個月都可以有200元嘅津貼。咁但係如果係接種咗疫苗嘅員工嘅話係停止咗嗰個津貼嘅發放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覺得係適時應該要作出一個調整㗎。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個政策只不過係鼓勵啲員工係繼續去做檢測，就唔係去接種個疫苗㗎。 即係個調整係俾返個津貼定係咩呢？ 我哋覺得咧就話咧，而家喺做強制嘅檢測咧，就每兩個星期一次咧，其實都花費大量嘅公帑嘅，同埋嗰個津貼啦，每一個月200元。如果可以將呢一個津貼咧，就擺咗落去俾接種疫苗嘅員工作為一個鼓勵嘅話咧，這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措施。 咁但係佢哋都係打一次有一筆錢嘅啫，但係你譬如你即保持住一路係去檢測嘅話，就呢嚿津貼會多啲噶嘛？會 當然啦。咁但係如果係將呢個資源係撥咗落去俾接種疫苗嘅員工嘅話咧、嗯，檢測方面就唔需要有一個津貼啦。這個仍然係可以繼續執行一個強制嘅檢測嘅安排噶嘛。 嗯。 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喺政府嗰個層面上邊咧，其實某一啲政策咧係需要及時作出一啲調整。 嗯。 在業界方面呢，我們也都覺得在僱主也都要想一些方式去鼓勵啲員工接種疫苗的、 嗯、 因為現在那個情況是十分之不理想的。我們都研究緊是不是透過一些疫苗的假期啦，或者是在業界方面又安排一些打抽獎的形式、 嗯 令到即係業內的員工可以積極參與這個疫苗的接種安排咯。 嗯，幾時會推呢這些抽獎啊、假期那些？ 我哋希望喺短期之內會公布啦。咁而家我哋係探討緊可行嘅方法啦。當然即係除咗呢啲安排之外咧，我哋自己都覺得係從事安老照顧業嘅前線醫護人員啦，即係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即係接種疫苗咧就唔單止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嘅，因為我哋從事呢方面嘅工作咧，要。當院舍嗰個長者接種率係咁低嘅情況底下咧，要保護佢哋嗰個安全啦，員工接種率咧非常之重要嘅。 Okay, 好啊，唔該曬陳志玉，同你傾到呢度。陳志玉就係安老服務協會主席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係1872311，講下外佣啦，亦都講下院舍咧接種率嘅情況。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 係你好，請講。 我就咁噶，我就有樣嘢咧想提出嚟咧，就希望有關當局。注意下呢樣嘢，因為話呢個而家咁有啲咁嘅不明源頭嘅個案入咗嚟咧，我大家都知道應該都係輸入噶啦，輸入但係咧佢哋或者檢測嗰度啊，亦都揾唔到喎，因為有一個主要我睇到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哋檢測啊或者去關注係嗰啲人入咗嚟，但係佢哋冇留意到咧，佢哋當一個嗰啲咁嘅人喺疫區翻嚟，佢淨係注意呢個人去檢疫，佢冇留意到佢。隨身的行李、 哦、即你覺得他的物品可能都會感染有些病毒在那 裡，如果他 有污染了的時候呢，可能他、這個、本身這個人他沒有接觸，再沒有接觸到了，但或者在、那個、去檢疫的過程、啊、咦不小心漏了、漏了之後又被其他不關係的人去接觸到的時候呢， 咁呢個源頭就冇辦法揾到㗎啦。 嗯。 咁或者之後呢佢嗰啲咁嘅病毒又消失咗喇喎，佢行李嗰啲俾人碰咗拎咗走咗，佢又唔係多喇，咁就揾唔到㗎啦。所以我關注一樣呢，就係、是、當佢哋喺檢疫區返嚟嗰陣時候，應該隨身物品呢、 okay. 都應該做一個適當嘅處理一下。 好啊，唔該曬李生。講到除咗個旅客之外，或者個人之外呢，都話物品嗰方面都關注，會唔會有機會係一個傳播嘅途徑啊？呢個係李生嘅睇法。仲有陳先生嘅電話旁邊，早晨。 系早晨啊！我哋屋企咧就请咗一个印尼嘅外佣咧，就服侍嗰两个老人家。 嗯， 咁最近咧，由于呢个疫情咧，知道嗰、那个供应少啦，咁啊，嗰呢个外佣咧开出啲条件就好辣嘅，就话咧唔俾平时我哋去探，即、就、系、是、个老人家我啲屋企人噶嘛，咁啊去佢屋企探佢就唔俾，咁咧佢话因为咧。就要做多咗嘢，譬如话洗咗个杯啊，或者饮食咗啲饭啊、啲碗啊咁样。如果唔系咧，就即刻执嘢走咁样，同埋日日系咁喺度嘈。 即系你个别个外佣自己唔 外佣啊， 佢唔想咁多人嚟。 系啦，佢就话唔可以即系唔俾佢啲屋企人去探佢啊。 但呢个唔系雇佣公司嘅规矩嚟噶嘛，只要你屋企人都可以决定。 啊！呢個唔係僱傭公司嘅規矩，只不過係個外佣就喺度威脅，又因為即係我阿媽佢哋嗰啲係即係要用單，即係嗰啲叫做咩電動床吊嚟吊去啊。咁、我阿媽女人嚟噶嘛，咁佢就驚，如果呢個外佣走咗，就冇人幫佢沖涼啊、剩啊。咁我哋啲男人嗰啲，佢又唔想我哋即係性別唔同幫佢沖咯，所以就威脅我媽咯，就話嗱，如果你啲屋企人再嚟咧，我即刻走噶啦，咁我唔理你噶咁樣咯。咁第二咧就係而家呢個情況咧，我覺得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都係揾本地傭工噶。 時間差唔多， 拜拜。 好，同阿陳生傾到就多謝你啊，陳生。咁啊，講到外傭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啦，講到外傭嗰個供應問題。 甚至是深圳鹽田港，有醫生說當局不應該為鼓勵接種疫苗而忽略病毒的潛伏期，倡議應該收緊流行變種病毒地區的檢疫期，即使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士到港後仍然需要隔離21日。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他說與17歲女學生相關的個案屬於密切接觸者，加上港人已經適應社交距離措施和戴口罩，相信未必造成大爆發，但要觀察21日才能夠確認影響範圍。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疫苗接種計劃剛剛過了第100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至今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接種率非常低，僅僅是有 3% 的院友和 23% 的員工已經接種最少一劑疫苗，當局需要在短期內檢視問題並且調整策略，否則的話院舍探訪安排和出外活動等可能放寬無期。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主席馬仲儀就說，醫管局有向醫生提供評估指引，長者的體弱指標、85歲或以上有認知障礙、家人不同意以及醫療情況不穩定的長者，指引都不建議接種。他說大部分院舍長者都年老，不符合打針要求。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醫管局本年度獲港府增撥1億2700萬元，擴大7種藥物使用，包括用於治療慢性疾病和罕見病，例如結節性硬化症，預料大約40000名病人受惠。現時有基金資助部分自費藥物，醫管局今年已經改進經濟審查機制，如果病人持續申請，就會扣減上一次療程的藥費開支。是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教育局將高中通識科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個學年先在中四推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公社科探究方向不限於二元對立討論，希望學校培訓學生多角度思考，學校和教師有責任根據指引設計課堂並且進行教學。被問到如果有學校不跟從有關指引，會不會有相應的懲罰，楊潤雄就解釋，指引的作用是讓老師和學校根據其設計的課堂進行教學，如果學校不跟指引，處理上就會跟回以前的做法，所有科目都是這樣。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到現在未平息，曾經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英國導演柯文斯正製作一部記錄反修例運動的電影，將會在3個月後完成製作，預料首先會在香港上映，有機會在戲院或者串流平台放映。 柯文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制作时访问了三位政治光谱南苑北设的立法会议员、标志性的年轻社运领袖和记者，希望透过电影呈现更全面反修例运动的面貌。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宗源头不明的英国变种病毒流入社区，反映入境检疫尽力堵截情况之下仍然有漏洞之处，当务之急除了扩大检测追踪，尽快切断传播链之外，更加是要检视入境检疫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重速改善，亦都要尽早作好准备，提升接种能力，以免在发生之前检测量大增而未能够配合的混乱情况。《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感染英国变种病毒17岁确诊少女的妈妈确诊，她姐姐亦被列为初步个案，三个人近日足迹遍全港，市民随时误堕播毒陷阱。政论说，多次突发事件都显示港府官员反应奇慢，又指高官满脑子亢奋地谷针，能不能够清醒一下，想想怎样堵截变种病毒，不要以为次次都可以大步滥国。《东方日报》政论。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香港、廣州和深圳近日都因為外來輸入病毒引發新一波疫情，都是因為某種程度的漏洞而讓外來病毒滲入社區。社評說，三個城市都是基於各自條件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未必能夠互相仿效，但起碼可以從分享病毒資料做起，趁機會成立大灣區疫情資訊平台，互通訊息，知己知彼。這個是明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維園在六四之夜沒有半點燭光，看不到聚集的市民，從某個意義來說，林鄭月娥政府成功了。評論說，只要上深一層就知道是回歸以來最大的失策和失敗，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行動更打擊一國兩制的形象，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做法更傷害市民、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方針的信心。《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都影响到挤塞噶。咁喺讲翻港岛区啦，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啦，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挤塞，龙尾就喺富荣花园对出噶。重复多次。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慢线有坏车，由于西隧出口去不切，所以影响到现在西隧的九龙去香港有车龙排到去富荣花园。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在唐人新村交汇处，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唐人新村交汇处，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啦，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中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上乡道，现在启德隧道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丽业街。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返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路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灰沙围。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七月五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六月七日，新增六宗输入及一宗本地个案，感染变种病毒女生母亲确诊，姐姐初步确诊。 广州、深圳多个区被列风险地区，回港易计划暂不适用。 院舍接种率低，罗志光只需短期内检视问题，增加接种率。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通过，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定为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院舍接种率的问题，见到呢罗志光局长就说呢，现在全港院舍呢 3% 的院友和 23% 的院舍员工呢是打得针的。那就说比对返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呢，两个国家的院舍住客接种率呢就说有超过九成，员工都有分别8%啦、9%啦，香港明显是低好多。那么讲到就说现在新冠病毒呢或者可能会成为地球的风土病，所以呢探访安排呢是在而家咁嘅接种率嘅情况下咧，可能要放宽咧都系无期嘅。咁另外咧，亦都关注到有关于嗰个17岁女仔嘅确诊嘅个案啦。咁而家就话佢系带有一个英国变种病毒株，不过就话同之前香港出现嗰只咧英国变种病毒株咧又有一啲唔同嘅。咁所以而家个感染源头都好似暂时未知道个方向应该系喺边度啊。都大可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讲到嗰个17岁女仔咧，同佢妈妈就确诊咗啦，姐姐就初步确诊嘅咁就，但系都未知佢哋个源头喺边。你自己有冇话即系推断今次嗰、那个、那个感染有可能系嚟自边度咧？ 嗱，其实英国变种病毒咧就喺本地社区出现咧，基本上一定系酒楼噶啦。咁如果你话追踪翻酒楼咧，就香港喺5月、6月咁啊，都係有一啲喺高風險地區咧嘅人士係入境嘅。咁呢啲人士咧，就佢喺酒店咧就經過檢疫啦。咁檢疫咧就有做多次嘅檢測啦。咁但係你睇翻，其實喺5月尾啦，咁其實都有多宗經過酒店檢疫嘅個案咧，就其後喺社區咧就發覺係酒樓咗。咁之前酒樓嗰啲個案咧，就佢檢測到出嚟嗰個病毒量就低啦，就有抗體啦。咁所以你話今次有呢個英國變種病毒喺社區出現啦，咁照嗰個病毒基因嚟到睇咧，就我相信都係另外一次酒樓咯。咁到底係喺邊個檢疫酒店裏面酒樓啊？抑或係涉及有一啲豁免人士咧？咁呢個要去到調查咯。咁如果你就住喺檢疫酒店裏面點樣可以加強？香港而家咧，其實就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都做得幾嚴噶啦。咁如果你話已經政府咧就方向上邊宣布咗會加強嘅咧，就加埋驗嗰個抗體啦。咁但係就暫時就唔知點解未曾落實得到啦。咁因為檢驗埋抗體咧，酒樓嘅機會咧係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 但而家檢疫酒店都去到十幾日啊，或者21日都有啦。咁呢啲都唔夠嚴咩？即係有冇需要喺嗰個檢疫期嗰度再增長咧？ 嗱，你再增長冇用啊。其實嗰個問題咧，唔係單單話係14日或者21日，個關鍵咧就係呢啲新型冠狀病毒啦。咁你包括變種病毒啦，其實擺住大部分咧嗰個潛伏期係好短。咁基本上咧呢啲個案咧就好大部分咧7日之內咧就會發病。咁如果你係喺佢發病初期嘅時候咧，你採樣咁你揾到機會就會大啦。咁如果係你遲咗先至採樣咁發病一段時間，咁你咪會有走漏嘅情況，一啲無病徵感染嘅個案咧，你要檢測到佢亦都係會難一啲嘅。另外一個嘅問題咧，就喺酒店裏面咧，就如果係發生一啲交叉傳播咯，咁你喺酒店裏發生交叉傳播嘅話咧，咁你有個案佢可能咧就去到檢疫期間就近尾段，先至咧就受到其他人喺酒店裏面咧交叉傳染嘅話，咁你再延長嗰個檢疫日數一啲意思都冇，亦都唔會預防得到。咁即係如果針對翻咧，就一啲採樣嘅時候就檢測係假陰性咁啊，咁嗰個有效嘅補救措施咧，就係引入個抗體測試咯。即係你喺啱啱入住之前喺機場或者喺入咗檢疫酒店嘅時候做第一次抗體IgG、IgM 檢測，到佢臨完成14或者21日檢疫之前就再重複做一次。咁如果佢係中間經過咗14到21日嘅檢疫咁啊，咁尤其是21日檢疫咁啊，你一臨完成之前檢驗嗰個抗體呢，如果你有酒樓呢，喺嗰度嗰個抗體呢就由陰轉陽嘅機會呢其實係好高。咁呢種加強嘅雙軌檢測呢，其實澳門同埋內地呢就去年11、12月呢就已經係落實咗㗎。咁所以你話譬如香港而家咧就先開始去研究，邊啲試劑咧係比較叫行得通，個靈敏度比較高啲。咁其實可以參考翻澳門、內地，咁佢哋用緊咩試劑？咁佢哋都已經用咗成半年啦。咁有一啲實際採用情況下面嘅經驗咧，其實值得香港借鏡同埋採納咯。 但頭先提到譬如酒店可能會出現一啲交叉感染嘅情況，針對呢個情況，酒店有冇嘢可以做咧？ 酒店咧，其實都唔係話可能發生交叉傳染，亦都係證實過咧喺裏邊發生過交叉傳染嘅。咁其實咧，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新冠肺炎病毒咧係經空氣傳染，佢可以經空氣傳染，同埋有唔少嘅個案咧，甚至乎大部分咧，其實都係經空氣傳染。咁所以你喺翻酒店裏邊咧，就特別而家有少少個供求嘅問題啦，咁大部分而家呢啲檢疫酒店其實都住得相當之爆滿嘅。咁所以如果你係住得好爆滿嘅話咧，咁就可以做嘅咧，你就加強裏邊嗰個空氣質素嘅管理咯。咁做好嗰個空氣質素管理咧，就可以減低咗喺裏邊咧就經空氣傳染嗰個風險咯。咁如果你係原先嗰啲酒店嘅通風設計啊，咁基本上咧嗰啲係各類層粒嘅濾網嚟啫嘛，咁如果你要防止到病毒咧，可以做嘅就譬如加一啲遠程紫外光燈啦，或者係用一啲高效能嘅空氣清新機嚟嘅過濾嗰啲空氣啦。咁要安裝幾多呢啲儀器去過濾或者遠程紫外光燈咧？咁呢個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啦。咁你有相關工程嘅人員支援咧，這個可以加強，就唔係話你隨便擺一步兩步就足夠咯，而係嗰個空間啊，同埋呢啲設計本身咧，就喺工程學個角度咧，有啲客觀標準咧，就可以量化到去改善嗰個風險控制。 整體你覺得今次呢個17歲女仔同埋佢屋企人引致即係全港大爆發嗰個機會有幾大咧？同埋而家都話仲做緊一啲比對咧，就比對過譬如深圳嘅病毒株咧，就話應該係唔似嘅。咁台灣嗰啲又似唔似咧？譬如印尼、英國嗰啲又有冇機會咧？即係暫時有冇一個方向？佢哋嗰個源頭係嚟自邊一啲地方或者國家咧？ 嗱，嗰個對比咧就未曾完成曬嘅。咁當然你喺翻香港，就5月、6月都有一啲輸入嘅英國變種病毒啦。咁呢啲變種病毒咧，就喺之前咧就未必係完成咗嗰個基因圖譜嘅分析㗎。咁如果未曾完成咧，就全部完成咗佢。咁然之後同翻 呢一家人嗰啲嘅病毒基因圖譜咧做個對比啦。咁呢個嘅對比咧就有機會提供到一個方向啦。咁但係你歸根到底咧，就嗰個社區裏面爆發嘅風險咧，你要睇翻咧就而家呢個英國呢個17歲少女佢嗰個感染家庭嘅群組咁啊。咁佢係受到感染，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家人咧就冇嚟一個香港嘅記錄。咁即係話咧，就除咗佢之外咧，就有一個嘅源頭。咁呢個嘅源頭咧，就可能係一個喺檢疫酒店裏面就走漏咗個個案。就中間咧，就甚至乎有機會咧，就再傳咗一次，先至再傳俾呢一家人嘅。嗱，如果佢中間係冇傳過一次，就是由一個檢疫酒店是他不認識的啦就的人士走漏出來的嘛。那你現在其實可以考慮做的呢就是你看回近期就這三四個星期就離開檢疫酒店就他本身是來自一些高風險地區那這個有客觀標準什麼地方是高風險。那這些個案你可以全部呢就做一個回顧式的追蹤就同步做檢驗嗰個抗體，過往香港係冇做抗體檢測嘅，加埋咧再做一次嗰、那個強制嘅核酸檢測，咁你宣告呢個做咧已經係可以有效執行得到。咁要解決嘅問題咧就係你香港係唔係而家即時可以咧就針對呢度裏邊可能講緊二三千人咁啊，因為你每日香港嚟自啲高風險地區都唔係太多，你做一個月都係一個應該香港可以應付到嘅數目嚟嘅。咁如果你係走漏咗咧，個抗體檢測就會係陽性啦。你就由翻嗰度咧就追翻落嚟，就睇翻嗰個走漏嘅個案咧，就同而家呢一家人中間嗰個關係咧，咁樣會比較容易啲咯。如果唔係你而家就嗰家人暫時追蹤唔到源頭咧，就走漏咗喺社區仲傳播緊嘅個案，你唔知道有幾多。 頭先講到話爆發機會咧，對於成個社區。 嚟嚟去去呢啲會唔會爆發呢你就睇個超級群組啦。咁過往香港第二、第三或者第四波咁啊，咁都係涉及有一啲個案咧，就喺一啲特定嘅環境裏面啦，室內嘅場所就長時間逗留啦，就除咗口罩。咁喺嗰度裏面咧，引發一啲超級群組嘅爆發。咁所以如果而家咧，就香港仲係有一定程度嘅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咁啊，咁個關鍵咧，你就係睇緊喺嚟緊嗰兩個星期咧，會唔會有呢啲超級群組爆發咯？咁如果你有超級群組爆發咧，咁香港就會出現第五波咯。如果你係冇，咁你加埋而家咧就雙向追蹤，就去嚴格咧就去控制嗰個疫情嘅擴散咧，咁未必一定會有第五步。 另外回港澳嗰度有個調整嘅，而家就話除咗睇國家衛健委列嘅中風險、高風險地區之外咧，都會睇埋內地啦、澳門通報嗰啲嘅個案啦，同埋相關部門發嘅資料。這個算唔算即係個主導權落翻落香港嗰度會多一啲，同埋睇嗰個風險嗰度會即係睇得準一啲咧？ 其實喺內地咧，佢而家就廣東當然有疫情啦，就深圳同埋廣州啊。咁但係佢兩個地方個疫情咧，其實佢都係採取緊一個好嚴厲嘅控制措施。咁基本上你譬如以喺廣州為例咁啊，咁佢係好大範圍就封咗區，咁嗰個區域裏面咧就係有人冇出，同埋喺當地咧就原地咧做家居檢疫。就不斷重複咧咁樣做嗰個核酸檢查嘅，咁所以你話喺廣東省裏面咧，就經深圳或者廣州有個案走漏翻落嚟香港，其實整體嘅風險咧就唔係咁大嘅。咁至於你話回港二嗰個安排咧，如果你想去做好佢咁啊，咁當然你最基本一定係跟翻國家衛健委表列嗰啲地方啊，咁如果你表列佢去到一條街咁細嘅地方，咁你喺執行嘅時候遇到困難咁啊，咁你擴大少少一個小區咧，咁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咁就澳門、廣東省、香港咧，咁其實就如果可以成立一啲工作小組，定期就住呢啲疫情嘅資訊咧，就有一啲視像會議咧，咁我覺得對譬如回港二呢啲嗰個範圍點樣去鎖定啊，同埋安排點樣做咧，咁會比較有實際嘅幫助咯。咁澳門同埋廣東省或者澳門同珠海咧，其實呢啲定期 視像嘅工作小組咧，一年前就成立咗，咁香港就冇參加啫。 OK， 另外見到話復必泰疫苗都可以去到十二歲就可以打啦，咁啊見到話係咪可以啲外展嘅隊去到學校俾啲學生或者家長一齊打咧？等等，有啲咁嘅新措施啊？你點睇啊？呢個又？ 嗱，呢個我係贊成嘅，咁因為咧你就疫苗本身係安全啦。咁亦都喺外國就有第三期嘅研究數據咧，好清楚顯示，就喺12到15歲咧，佢係幾安全，亦都係有效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經一個便利學生同埋家長嘅方法去到做咁啊，你越多人接種咧，咁呢啲學校就可以如常咁樣恢復翻正常咁樣上堂咧。呢個係值得鼓勵嘅，呢個方向咧。應該盡快做，咁同埋盡量咧就便利啲學校啊、家長佢哋去到做。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繼續聽大家電話咧，講到而家即係打針嘅年齡門檻啦，又喺復必泰嗰度咧就可以降到去十二歲，咁啊嚟緊會有多一啲嘅公佈安排噶啦。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劉先生，早晨。 啊，早晨啊，幾位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 嗱，因為我覺得嗱，疫苗。對啲小朋友打咧係好嘅，但問題係有個數據，而家十二至十五歲嘅小朋友發育時期啊嘛，係咪？ 係。 咁佢有冇一個種數據話，當啲小朋友接種咗疫苗之後，有咩特別嘅副作用，或者會有對於佢嘅發育有冇影響咧？根本有冇數據俾我哋咧？ 即係你想多啲資訊，講到有機會有可能有啲乜嘢問題出現 咁。其實每一個人嘅身體嘅體質係唔相同噶。是不是就算大家同一个年纪那那个大家的体质那个抵抗力都是不相同的是不是这个是一种数据来的是不是是那你政府成日都叫人去打针那你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数据现在小朋友十二岁这样说他刚刚开始发育了那你就打疫苗下去是不是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发育呢根本没有这个数据的。 OK， 但现在说如果真的。 先啦讲回我本人、 啊、 我都想打的。但問題上，我對啲疫苗係有信心，但對於我的身體嚟講，我五臟六腑，我唔知道我個身體入邊個部位可能接受唔到呢種疫苗啊嘛，咁我都十五十六噶，係咪先？嗱，我咁大個人，我自己都有思維，咁我都會考量我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嘛。 所以如果多啲接種安排去學校，譬如安排埋家長同埋子女一齊喺學校打，咁會唔會都幫到你咧？呢、這個都定係都係考慮翻身體情況就未必打呢度。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父母同个小朋友一起打咧，我觉得唔系咁咯。呢系我个人嘅睇法吓。如果假使大家个身体有状况有反应嘅时候，边个去照顾咧？系咪？如果假使间个小朋友有问题，个大人都仲可以照顾下佢啊嘛，系咪？如果相反两个一起中嘅，真系好话唔好听，有少少副作用嘅时候，边个去照顾到佢咧？仲危险呢样嘢系咪先 ？OK， 好啊，唔该晒阿刘生嘅。意見不過講到話，即係係咪青少年就可能有其他嘅副作用咧？可能都要長時間研究，因為講到話成個發育嘅影響等等。呢個就轉頭翻嚟繼續咧，係千禧年代有聽大家電話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嘅一名17岁女学生，基因排序分析确认病毒株属于 Alpha 变种病毒株，即系俗称英国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女患者對比本港早前確診的變種病毒個案，有十幾個基因突變，基本上可以否定由之前的患者直接傳播，有機會由新的輸入個案走漏入社區，導致有本地感染。蕭傑恆說，現時處於關鍵時刻，期望可以盡快找出這名17歲女患者的感染源頭和進行堵截。他又說，廣東省現時出現爆發，建議當局審視回港二計劃的安排。瑪嘉烈醫院兒科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表示，本港至今治療近千名確診新型肺炎的兒童，部分康復之後肺功能減弱，有患者康復三四個月之後，發現味覺和嗅覺異常，亦有兒童出院後出現類川崎症的嚴重併發症，包括發燒、出疹和眼紅等，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大家好。 你好，讲到六四事件就22周年啦，咁警方就系、是用一个公安条例第17(4)条嘅，咁就话系封锁咗包括维园内嘅一啲范围啦，咁亦都包括埋维园嘅中央草坪啊、足球场啊、篮球场等等啦。你点睇今次警方用呢个公安条例封锁维园啊？ 首先當然在法律上公安條例有足夠的闊度和廣度呢容許警方引用呢作出任何他們認為需要在公安方面作的措施啦。當然我們香港市民第一次在公安條例通過之後的六四集會 國安法你說是嗎國安法通過之後 對不起國安法是、會是不能夠舉行當然會有些不習慣但我相信在新的環境之下呢大家都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在中美角力之下在經過我們或者19年社會暴亂之後到現在剛剛才叫做大病未愈或者剛愈這樣的情況之下社會氣氛上仍然需要是一個比較有秩序的穩當的情況我相信這個可以理解的。 但是譬如之前對上一年啦咁警方都係冇批六四集會嘅咁當時都冇話用一個公安條例嚟封咗個維園喎個分別係咪就係、是實施有國安法有同冇嘅分別呢 好明顯地因為一次一次比一次呢因為我哋未有國安法嘅情況下呢可能好怕執法上冇咁或者喺權力上冇咁大或者冇咁或者警方上亦都覺得係情況唔同咗有需要啦。咁但係當然疫情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事實上都真係未可以好穩定嘅。咁但係今次要加埋國安法之下呢自不然係會多一個角度呢係處理呢件事嘅。 嗯但譬如如果真係疫情嘅原因嘅話咁到時啲人出到嚟如果真係又有集會嘅話咁你可以用兩個方法啦。第一就係限聚令嘅嗰、那個罪啦，咁或者係話未經批准集結啦，咁到時啲人出到嚟，你咪去即係檢控佢哋咯。咁有冇需要喺事前已經係封咗成個圍院咧？又 我覺得任何舉措如果能夠令到秩序咧係受到控制咧。咁，譬如我哋試過啲事件咧，由於警力不足咧，導致到現場環境控制唔到，甚或咧，我哋都曾經立法會本身咧，都由於警力不足咧，要撤退、要放棄留守嘅，呢啲情況發生過嘅，或者係元朗事件嘅情況下，都因為警力未能夠及時去到咧，令到發生好多不愉快事件咧。咁如果警方評估咗吸收過往經驗，認為有需要咧，係事先做多啲部署，寧願喺警力上咧做到一個比較人數方面有足夠嘅震攝力嘅話咧，咁我呢個係即警方佢哋係專家咧，佢哋點樣維持秩序？總唔希望過往發生嘅不愉快事件咧會歷史重演啦。 嗯，因為大家都記得當日即警方禁止上個禮拜五嘅支聯會喺維園嘅燭光晚會啦，就係、是、疫情係原因嚟噶嘛。咁而家就話用一個公安條例，咁就包括係封鎖維園指定範圍啦。咁就話據公安條例第9(1)所講咧，就係警務處處長如果合理地認為，為咗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咧、公共秩序或者保護他人嘅權利同自由嘅需要咧，係可以禁止舉行任何已經根據第8条作出嘅通知嘅公眾集會嘅咁。因為之前就講疫情，咁後屘又講話維護國家安全，咁即係其實係邊一樣咧？實際上係即係聽落去有啲混亂嘅又。 兩個理由並不是互相排斥嘅，咁呢個都係我哋或者政府，不論是現屆或者過往的政府，都是一個在政治上是相對比較是避忌的，即不會話好像我哋鄰近的澳門政府咁咧，話到明係乜就乜噶啦咁。香港政府你話中意佢好唔中意又好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哋過往嚟講係比較係希望大家息事寧人，但係如果有啲或者少部分少數嘅市民咧，佢都仍然要係唔可以接受呢種比較含蓄或者甚至乎比較張揚嘅方法，係都要逼政府咧要出手，係都要逼政府咧講明咧一啲可能脱淋淋啲嘅一個理由。咁我相信或者一個有擔當嘅政府，可能都係時候需要咧係講得清清楚楚。除咗疫情之外，疫情固然係非常之好嘅理由，但係喺公安方面咧，喺國安法出咗之後，都係需要用呢一個理由嘅，係而事實上係足夠理由嘅，充分理由嘅話咧，不妨亦都講埋出嚟。咁我覺得呢個係時候，大家都要明白到咧，唔好再喺度所謂 shadow boxing 喺影子中打交嘅，而係應該明刀明槍啲，或者而家 譬如美國又好，其他地方對付我哋國家都係明刀明槍，都係完全唔需要講任何含蓄嘅地方。點解我哋香港，點解我哋國家唔能夠同樣地咧係挺身而出呢？咁呢個好多人都會問緊。 即係你覺得所謂含蓄就係而家警方禁止支聯會集會係疫情係一個表面理由，實質嘅底韻嘅理由就係維護國家安全。 我唔係話表面同底韻，我而話兩個都係同樣重要嘅理由。是可以同時講出嚟，而不需要咧係又抱琵琶半邊月咧，只係講其中一個重要理由，而將另一個理由咧係不敢宣諸於口。 OK， 嗱，我哋都邀請過警方做訪問啦，不過佢哋就回覆未能夠安排嘅。咁另外有一個咧，都想一個法律嘅角度都想問一下，請教下謝偉俊嘅，因為我見到周幸彤就係支聯會副主席，咁佢咧就係被指係涉嫌係宣傳或者公布未經批准集結啦，咁就話佢喺社交網站嗰度咧，其實係以一個個人名義去就話去呢一個集會嘅地方，其實以個人名義算唔算係話？去一个集会啦，算唔算系一个叫做涉嫌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会咧？会唔会去达到呢一个位咧？又 个人名义可以做好多嘢嘅，个人名义可以同时都戴一顶帽，就系支联会嘅副主席，但系佢都唔需要呢顶帽咧。个人名义都可以做任何违法嘅行为，甚至如果系喺证据上构成，如果系系一个煽惑他人参加未经批准集结咧，都系绝对系有充分嘅理据。但系当然我哋暂时未知道警方掌握咗咩证据，除咗社交网站之外，除咗啲大家可能表面上见到报道嘅之外，有冇其他行为导致到有关各位女士嘅行为导致可能违法咧？咁呢个咁由警方调查。 嗯，整体嚟讲，我觉得当日警方嘅行动啦，因为之前听好多法律意见都话，其实咧公开悼念六四咧系冇问题嘅，不过就即系唔好做参与呢啲非法或者未经批准集结啊等等啦。整体嚟讲，有冇见到当日警方嘅行动都有好似打压呢一类悼念嘅活动嘅声音咧？有冇见到咁咧？ 当然我哋有啲零星嘅报道啦，就亦都见到啲画面啦。但系我自己曾经都系一段时间喺铜锣湾附近出现行过，了解过情况啦。事实上当然仲系好多系似乎系响应翻有关嘅呼吁，系着啲衣服嘅颜色啊，或者行动啊，都系比较似一啲伺机而动，睇下乜嘢可以出下位嘅情况，或者出下头嘅情况，同埋只系宣示下自己真心嘅感觉嘅情况出现。但系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自己做系自然可以，但系当日有时如果系利益互相呼应嘅时候咧，往往咧就好事可以变做坏事。我哋都见过咧，一个人未必敢做嘅嘢，如果一班人做嘅时候咧，就会破坏秩序、破坏法律。咁呢个我觉得，如果警方系觉得有需要咧，系及早喺源流堵截嘅话咧。咁經過我哋香港剛才都講過啦，咁大型嘅暴亂之後咧，而家大病初癒咧，我覺得呢個真係無可厚非嘅。 嗯，另外六四當日都見到話有啲區議員派蠟燭嘅，咁民政處就話呢啲係同區議會嘅工作冇關啦，亦都影響地區和諧，可能係觸犯咧香港法例嘅一啲活動嚟嘅。呢、這個派物資同即係鼓勵及協助公眾參與未經批准嘅公眾集會啦。有冇一定嘅关系咧？或者你自己睇唔睇到两者有关系？ 其实派物资都平常嘅，如果个地区停电嘅派蜡烛，就梗系好事啦。 嗯， 如果你系嗰日派蜡烛系有个政治嘅原因，政治目的，大家都清楚知道大家做紧乜嘢嘅话咧，我相信咧，亦都唔好就将嗰件事摆到明系政治嘅事件咧，就又想做又要戴头盔咧，呢、這个就冇意思嘅。当我留意到有啲人士派蜡烛咧，当天都唔敢穿黑衫嘅，都系想避免咧呢个讲法咧，系尽量穿啲唔好黑衫。咁当然呢个都系可能。是或者叫做中途的做法啦，但始终当日来讲，尤其是经过大家那个信息的传达之后，当天在区里派蜡烛多多少少都被人感觉上呢会是同六四或者是想组织一些行动有关，这个如果想避免这种怀疑，就最好不要做，或者不要当天做，或者不要跟有六四有关的时间做。 嗯，另外都有一个都想看看你的意见的，就见到76岁的何希儀啦，咁就係佢係香港嘅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嚟嘅。咁而家就話佢係因為私人理由啦，咁就會任期去到7月29號咧，就屆滿之後就唔再續任噶啦。咁佢亦都係接受過英國《泰晤士報》嘅報導嗰陣咧，亦都講到係承認對於港區國安法咧係有一個嚴正嘅關切，亦都話有其他海外法官咧都係好關注呢一個情況嘅。點睇呢個事件啊？會唔會都有影響到成個香港嗰、那個即係司法制度啊，喺海外嘅信心等等。 我谂香港嘅司法制度咧，就算做得几好都好啦，喺中美角力下，西方 國家或者甚至今日傳媒嘅渲染之下咧，多多少少咧，你做得幾好咧，都會當咗你做得唔好噶啦。咁我覺得係時候咧，如果真係有任何個別嘅法官認為唔能夠接受，咁咪就面對現實，唔好接受咯。同樣地，香港如果再係稀罕或者再係眷戀於以往，希望可以同一啲西方國家或者普通法語系國家可以保持一個非常良好關係，而事實上咧喺實際上咧已經係被四面圍堵嘅國家、四面圍堵嘅城市咧，恐怕咧如果想繼續夾硬勉強咧拉呢啲群嚟遮自己腳咧，都係有啲自欺欺人嘅啫。咁係時候咧面對現實，如果我哋有信心對自己司法制度有信心，亦都唔需要靠一啲個別嘅官員咧係冚我哋群腳嘅話咧，我覺得係時候。或者都真係接受呢個事實啦，我覺得我哋應該可以有足夠嘅自信咧做呢一樣嘢。 好啊，同阿謝偉俊你傾到呢度，多謝你。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執業律師嚟嘅。另外都請到位嘉賓，為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早晨。 早晨， 早晨，蔡耀昌，讲下上个礼拜五啊，六四当日嗰个嘅情况啦。警方就用首次用公安条例第17条4就封锁咗维园嘅。点睇呢个行动？ 当然我谂警方喺上星期五咧六四嗰个处理咧系非常大阵仗，基本系前所未有，亦都我哋觉得系越权嘅。即係完全有乜嘢嘅公安嘅理由要全面封鎖維園，同埋即係佢據講出動7000警力喺維園附近同埋其他嘅香港其他地方，有唔少人咧可能喺街上邊咧就或者你話佢著黑衫，又話佢可能攞住支蠟燭，或者甚至開手機即係嚇嗰個亮燈都可能係被截查阻止。甚至我哋知道有啲市民係被抄身份證，當然仲有少數市民係即係被拘捕添。嗱，我諗種種都會睇嚟咧，就警方都用各種嘅方式即係真係唔係好因乜嘢公安嘅所謂嘅風險啊，而係就係用嗰種方法係盡量去壓抑，甚至係威嚇，令到咧係市民咧唔出嚟咧係悼念六四。 其实因为上年都是六四嘅集会系冇批准噶嘛，咁但系就冇用到呢个公安条例去封维园嘅，今次用咗，你自己预期系咪可能未来都会有类似嘅手法咧？都系 嗱，我哋难以估计个情况，谂今年就即系大家睇到警方系好大阵仗，背后可能就会系嗰个我哋相信有政治考虑咧。是怎样都不希望见到有任何的尤其是大规模的悼念的方式活动。咁大家都会相信就是除了说他表面讲的疫情理由之外呢，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呢？尤其是政治上面大家都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咁是不是有这些的考虑他们会更加紧张呢？我哋展望未來咧，就難以估計啊。當然你話整體嗰個趨勢都唔樂觀啊。不過我諗與此同時咧，亦都我估必即係政府有時候都唔係真係完全能夠肆無忌憚嘅，都好睇市民嗰個回應，同埋佢嗰個法律嘅依據。尤其是如果而家都仲講疫情啊，咁當疫情冇咗之後。是咪仲有乜嘢依赖呢？因为佢都唔能够话完全如果唔理法律离晒谱㗎嘛。我諗所以我就觉得係第一法律上都仲有空间。第二当然就係喺上星期五嗰个情况，大家见到香港市民呢，大家尽管维园就俾佢封咗，但係大家都係用大家各自唔同嘅方式出嚟表达。虽然我哋未必可以一个即系图画一张相可以睇到一个大规模嘅一个悼念，好似过往咁。但系咧，如果将唔同香港市民大家嘅出嚟嘅表达或者喺社交媒体嘅表达拼埋一齐咧，仍然都系一个我相信系令人好感动，同埋咧系好有爆炸力嘅一个嘅 六四悼念的一个延续。 嗯，见到有关于明报的一个撰文，就是全国侨联副主席罗文端在明报的一个撰文就说讲到支联会，他就说港区国安法之下支联会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解散，要么就是被取缔。就说如果支联会被定性为违反国安法的颠覆组织的话，支联会的泛民人士都可能要面对刑责的风险。你哋有冇评估过？有冇预计过？系咪真系会咁 咧？咁首先即系卢文端也好，同埋我谂一啲好似包括啲内地嘅学者咧，都唔系第一次，亦都唔系第二次咧，佢亦都成日写文或者用各种嘅方法咧，就系、是、去讲支联会点样样啊，即系有真系各种嘅威吓嘅。我谂面对呢啲嘅威吓情况咧，确实系越嚟越即系嗰个。情況嚴重嘅支聯會，我諗一貫以嚟，我哋都係對呢啲事情，我哋嘅取態就係、是處境不變啊。我哋嘅基本立場，我哋嘅原則，特別係繼續堅持係悼念六四，追求真相公義咧，我哋一定咧係會堅持到底。 嗯，會唔會考慮預期？你講先。 當然支聯會你話過去有冇即係當然都政治風險啊？過去路可能都有嘅，因為其實喺在1989年 okay, 六四之後咧，其實已經係話我哋係顛覆組織噶啦。 嗯 ，OK， 好，咁同阿蔡耀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你。蔡耀昌咧就係支聯會秘書嚟嘅，同我哋講到六四當日嘅情況啦，都回應到有意見就話支聯會係咪得兩個選擇咧？一係就解散或者係取締咧。咁啊，蔡耀昌都講咗佢嘅睇法噶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啊，聽日再見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我曾經寫過一句説話：歷史除咗人名同年代係真嘅之外，其他都係假嘅。小説除咗人名同年代係假嘅之外，其他都係真嘅。这个就不是准确的研究判断，而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讲法。 因为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按掌权者意图而撰写的。本朝人写上一朝的历史，多数是扁多于褒；本朝人写本朝历史，就是褒多于扁。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说话讲得更加清楚，哪个能够控制过去就能够控制将来，而哪个能够控制现在就能够控制过去。 所以我有那种极而言之的想法。近日我读到一本由十篇书评组成的书，分别介绍十本关于近代史的另类书写，跳出了由掌权者设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样的历史景观。这本书就是由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毛星博士所写的《历史不止一种写法》。 中国近代史经常被表述为一部血泪史，充斥着被列强欺凌的败战、国耻、苦难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是有一本书就讲述清贵民国还有一种喜剧化的表达方式，将当时的社会政治写作为连串的笑话，作者根据这些笑话写成笑史。近代史讲到二战时沦陷区的汪政权，总书写为水深火热，管治者都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但是一本书就叙述明成苏州在沦陷区的时期更加繁荣，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类书写包括以小人物书写大历史，以笑代泪重写近代史，以边疆定义中国，以底层角度审视现代化等等，撕破了历史的假面，让我们看到部分历史真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历史不止一种写法》，作者毛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